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都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欢迎您的收听。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相声名家名作。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了演出，那么尤其是八十年代，作为天津的老艺术家代表，经常登台做示范演出。其实呢，他很早就表演单口相声了，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之后从事教学，有时候名场演出呢就说单口。他曾经表演过一个段子叫做《大烟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出版发行过戏文唱片。这个作品呢也是由郭先生创作并表演的，下面请您欣赏。 哪个行业也是一样，在工作当中精神就得集中，你精神不集中就许出错。服务行业也是一样啊，不管您做什么行业，您精神不集中不成啊。您当个服务员在不忙的时间，您那看书看报或者是聊天，你想啊，来了顾客买东西，那心里能满意吗？尤其是这个手艺行业，那更不能够这个散神了。什么理发呀，什么这个修脚啊，这个全不能散神，一散神极容易出错啊。这是日期不多，有这么一家这个理发店，有一个学生啊跟这老师矫情起来了。因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工作时间呢，他抽烟，他抽着烟呢，这个师傅不满意。这个老师呢是这个北京啊东边的人，那是一个县，宝鸡县，就说这个学生，你看在工作的时候你抽烟这就不对，你拿着烟卷你给人推头，那哪成啊。这学生呢不听话，一不听话呢，这师傅就着急，你这孩儿啊，你这个手艺你学不出来，你老不听说，你这不是工作的，你抽这个烟卷胆子哪儿全是，你这还给人踢。他竟不生气了，不是说学生吗，他这出错了，他刮着脸瞧着他呀，没留神词儿把这位眼眉给刮一个去心里害怕了，把刀子鬓上搁着，这位刮脸呢睡着了，他还跟人家商量，先生别睡了，你看你睡觉耽误事儿吧，咱商量好了，你这个眼眉啊是留着是刮下这位一听吓一跳啊，哎，我说大师傅，这眼眉动不得，动不得你早说呀，刮一个去了，刮一个去了你这受得了吗？这位一个眼眉受得了吗？就是说干什么工作全得要精神集中啊，在工作时间你抽烟就不对啊。今天说这个笑话呢叫大烟斗啊，就是忌烟的这么一个小笑话。您看这个忌烟说起来很简单，多容易啊，实际要是真忌就难了，那也分岁数。我认为年轻人好忌，怎么呢？抽烟年头不多，认识到了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一横心就忌了。 就怕老年人抽的年头多，抽烟带琴，带有个以歪就歪的思想。他老想这个，我抽了三四十年的烟了，我一回瘤子没得过呀。是啊，你要得了不就晚了吗？那不是，也不见得抽烟的人全得瘤子，还是不抽的好。我今天说这笑话叫大烟斗戒烟，怎么回事呢？离我那儿不远呢，有家街坊，这家三口人，老两口子一个儿子，这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抽烟不喝酒，过日子是特别仔细。这老头呢，抽烟特别勤，烟卷一根接着一根，烟卷不抽了，他把大烟斗又抄起来了。他这烟斗特别个大，与众不同，说悬了跟个小茶碗似的，装这么一斗烟呢，能抽两个小时。因为他抽烟这样勤呢，影响他儿子也抽烟，这爷儿俩抽烟。可这老头呢有个特长，这人脾气最好，在单位里头由上而下男女同志没有说不上来的。他回到家里呢，街坊四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跟他开玩笑。因为什么呢？这个老头爱说笑话，街坊邻居一跟他开玩笑呢，因为他拿着烟斗个大，就叫他大烟斗。哎，慢慢把这名字叫响了，在单位里也叫他大烟斗，回到家呢，他老伴儿也叫他大烟斗。为什么老伴儿叫他大烟斗呢？因为这老头爱说笑话，时常的跟他老伴儿啊也说两句笑话，说深了说浅了的，老伴儿也不往心里去。有一天他那儿正喝着酒呢，他老伴儿跟他说，我说大烟斗啊，你那是喝酒呢吗？哎呦，喝这个酒这个烟斗还舍不得放下呢，一口酒一口烟的，那抽的五脏了好受嘛。哼，酒喝多了伤肝，烟抽多了伤肺，你看这个老年人咳嗽痰喘的，不都是全打那个烟酒上得来的吗？你也不看看报纸，听听半导体，近两年来到处宣传戒烟呢，说抽烟对身体没好处，说那个烟里啊有尼姑。对了，那烟里倒没有老道啊。我可不放心哦，赶紧往医院的看看去吧，透透视照照相啊，看看长瘤子了没有啊。哎呦，长瘤子可了不得，大半是得肝瘤了，不是肝瘤就是肠瘤，要不就是胃瘤、肺瘤、食道瘤、脑瘤、舌瘤。得了得了，别说了，我这人整个变了个大瘤子可是。他说我这么说呀，你得不得的我也不知道啊，也没像你们爷儿俩这样抽烟的。吃完了饭，饭碗一推，咱那孩子把烟卷就抄起来了，你这烟斗呢也拿起来了。哼，这倒不错，小孩打灯笼对举着，高级的茶叶双熏，体育馆的篮球赛上了，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各个没奶干坐着受得了吗？这我你哪儿那么些俏皮话啊，也没像你们爷俩这样抽烟的，咱那孩子还净抽那好烟，抽那烟叫什么，什么叫夜来香的，不是夜来香，叫什么喷鼻香，我不是喷鼻香，喷鼻香的是炒菜呢。我记得有个香字叫什么香，哦对，叫那个薄宝香。他倒没抽杜十娘的。什么叫薄宝香啊？那叫郁金香。哎，我不抽烟我知有什么香的，四五毛钱一盒，还经常换呢，三天两头换了，三天两头换了。前些日子我说听抽那叫什么牡丹的，哎呦这名字多好听，牡丹。这两天又换了，听说抽那个凤凰亲嘴的。这个孩子胆儿太大了，跟凤凰亲嘴也不怕牵着他的鼻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这是，那叫凤凰过绿嘴的。哎，什么过绿的过红的我不知道啊。你们爷俩一个月挣100多块知道吗？就这个烟钱去了1/3呀、啊、一个月30块钱够吗？不够啊。你算算这笔账，1月30，10月300，1年360。这个钱攒起来买点什么不好啊？真是寄了烟，寄了烟钱我给攒着啊，告诉你，我给你攒钱放心，保证走不了后门。我娘家没人。 啊，你再不放心呢、啊、我搁银行里存着去。嗯，你要闷得慌咱买台电视看看电视不解闷吗？最近你看这个文艺节目有多少哦，你瞧那个吕剧啊，李二嫂改嫁逼婚记多好，干脆你把它记了吧。嗯，你不抽烟呐、啊、这句话说的容易着的，哎，记了呗。你不知道抽烟的人忌烟这个难处呢。我不是不打算忌烟，这不前年忌了一次，四五天没忌好，四五天没抽烟就觉着别扭，站着也不得，坐着也不得，就仿佛缺胳膊短腿似的。瞅见人那儿抽烟，我这就馋得慌啊，这嗓子眼这儿跟个有个小孩手在这抓挠，刺痒的这么难受。你说我这么大人能伸手找人要颗烟抽吗？馋了怎么办？我找个旮旯咧着大嘴那儿哭了，一馋了咧着大嘴哭了。你瞧这么大人这是怎么了？因为忌烟，我爸爸死的时候我都没掉眼泪、啊、哎，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干脆听你的，我得忌。嗯，不忌不。后来我见了卖烟卷的我就掏钱，你瞧这事儿也新鲜，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琢磨着记不了啊。后来我见了卖烟的我就不掏钱了，我也拿人家烟，人家拿我当偷烟卷的了。你说闹了多少笑话。哎，这次我听你这么一说，对，记了吧，记了好啊。那个钱攒起来搁银行了，对国家对咱自己都有好处啊。嗯，你说什么买台电视？对，我得看看电视了，最近竟演那个科学片，我得学点科学呀，对四化我做点贡献呐。这阵儿的文艺节目是多呀，你看多少名歌啊全得奖了，嘿，芭蕾舞、新疆舞、各民族舞，真是。哎，对了，我要闷得慌，我拽着你咱俩跳跳舞。胡说八道，我跟你跳舞？我这岁数跳舞啊？我会跳六。哎，那更好了，你比别人还能多跳一手了。我跳扭了腰你给我治下。哎，这那就别跳了，那就真是。因为咱这孩子我也得把烟戒了，二十七八了，连个对象全没对上，甭说像，连个猴全没找着。也难说呀，每月他挣四十来块钱，抽二十块钱烟。嗯，人家谁跟他搞？搞上了小日子怎么过呀？因为抽烟多耽误事儿。我们单位的那高的鼻子，他那孩子26岁，下礼拜人娶媳妇儿。嗯，人家不抽烟不喝酒，说收入也没有咱孩挣得多呀，他才挣30多块钱，说模样也比不了咱这孩子。人家娶媳妇儿了，下礼拜呀带着咱这孩子上那儿道喜去，让他看看人家那媳妇儿怎么娶的。到礼拜天真去了，人家那儿预备很简单，预备的什么呢？炒菜面，简单的预备点酒。一让座呢，把这大烟斗让到他们单位的小青年坐一块儿了。这几个小青年一看大烟斗坐这儿了，一嘀咕要想把大烟斗灌醉了。老头明白了，您别瞅大烟斗抽烟没把握，喝酒还是够滑的。他一看这意思，甭等你们灌我，干脆我装醉得了。老头没喝了两三钟啊，晃晃悠悠的装醉了。哎，这么着，咱们喝可喝，咱可别喝过了量，对不对？咱这个酒不花钱，可别逮着便宜酒喝起来没完啊！咱要一喝过了量，一撒酒疯，叫人家笑话，对不对？咱喝的人肚子了，咱不能喝的腿肚子去，是吧？咱喝酒，我告诉你们几个人，咱还喝个安定酒，咱可别划船啊。这喝酒一划船啊，这院可就热闹了。这几个小伙一看全乐了，我们没醉，您醉了，那叫划拳。有说划拳的吗？这院哪儿给您找船去？您舌头全短了。别胡说八道，谁舌头短了？根本我舌头就不长。大长舌头能舔着鼻子那是牛。你别跟我开玩笑，你不说我醉了吗？咱们别喝了啊，吃点东西压压酒，咱们到喜房里头热闹热闹。嗯，闹闹喜房去。可您这个岁数闹喜房，这怎么了？岁数怎么了？ 三天不分大小。我跟新娘子她爸爸有交情，那新娘子还比我大三岁了。可这小高娶了个老太太来了。谁说老太太？我说错了，我说新娘子她爸爸比我大三岁，啊，我比新娘子大三岁。你们跟我到喜房里去啊，听我的，别胡闹啊。哎，咱闹可别闹出了圈儿。哎，新娘子逗哭了你们哄，逗急了你们劝，我可不管啊。到那儿咱们看看人这屋里摆的，看看新娘子。哎，有这样闹的吗？你这怎么了？你这是拿烟卷砍人新媳妇儿，拽这么一炕，扔这么一地，那烟卷是抽的，你有这样的吗？呵，您这个大烟斗抽烟有名哦，烟卷抽的，您跟我们较劲，抽啊，咱打赌一连气抽十颗，您行吗？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连气抽十颗？你那不是抽烟，你那是自杀。人家这是喜事儿，你这不给人添堵吗？现在到处宣传戒烟啊，有能耐咱较劲儿把烟戒了。什么？把烟戒了？好啊，您这个大烟斗抽烟有名，您要是能戒烟的话，我们请您吃顿烤鸭子。是这话一定了，打赌。我要是戒不了，我请你们吃脚丫子。不是，我请你们吃烤鸭子。一言为定。你们看人这喜房里多好啊，沙发大立柜，电镀椅小圆桌，你再看这台电视。你们知道这堂家具是哪儿的吗？嘿，这家具公司借他这新房展览。这是展览会，半个月展销完了，廉价出售。哦，这喜房改了展览会了。啊，这新娘子展销吗？啊，什么？胡说八道的，让新郎听见不乐意。新娘子能展销吗？这是新娘子那是陈列品啊。你们把烟戒了，跟小高学烤鸭子啊，一顿，走了。老头说完，晃晃悠悠出来了。走到马路上，老头自己乐了，悟心中迎顿烤鸭子吃。这老头一乐呀，走道唱上了，唱两句京东大鼓，晃晃悠悠的这劲儿。这几个小伙是傻瓜，打赌戒烟我赢了他，左思右想我心高兴啊，见了老伴儿我笑哈哈呀。啊，老伴儿一听，哟，喝多了这是，怎么唱唱咧咧的就回来了？喝醉了？谁说喝醉了？高兴，唱两句。我到小高那一看，人这堂家具也好，媳妇儿也不错，我赶紧跟咱孩戒烟，给他找对象。我这高兴，唱两句。哦，高兴就唱大鼓啊？唱什么呀？唱别的我得会啊，唱时代歌曲、流浪者、辣子之歌。我唱完了，不是辣子，我是茄子。我京东大鼓也挺好，再唱两口你听听。老伴劝我要戒烟，出于真心他是良言，他说戒烟身体好啊，去了咳嗽是又去痰呐。戒烟以后给我儿找对象找了个姑娘叫张桂兰，三天以后让他们见一面呐、姑娘一看他准喜欢呐、下定决心我戒烟，不怕困难我戒烟，我不怕牺牲是要戒烟，我把大烟斗扔在一边，那谁也不能把我拦。我戒烟，那我戒烟呐、我戒烟，那是戒烟戒烟，我非得戒烟。你怎么没完了？你是？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请您听的是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大烟斗》，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北京的相声名家刘洪怡、李建华二位合说的《包公传奇》，这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名作。这个作品呢，这两年播的次数并不多，我们为了保持作品的完整性，上半段啊，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 对。你是活人，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看你面带忠厚， 从小我就老实， 心藏奸诈， 这怎么说话呢？ 分明是一刁棍。 我招你惹你了？ 我来问你。 你问吧。 调戏民女可是你？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杀人害命可是你？ 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我 哼，不动大刑，量你不招。 怎么还动刑？ 他笑威疼。 干什么呀？ 拉出去喂狗。 我把你喂猫。嗯、啊。我把你喂鸡。 怎么？ 我把你喂蛤蟆。你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吗？带着这么些人，你欺负我干什么呀？你 别 欺 负。你着什么急呀、 啊？能不着急吗？都喂狗了。嗨。 误会啊，完全是误会。 这怎么误会啊？ 我没说你呀、啊。 那你说谁呢？ 我这背台词儿的。 背台词儿的、哎。 我这背的是戏词儿。 吓我一跳！ 你看，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这全是误会 啊！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您是哪位呀、啊？ 不认识我？ 不认识。 真不认识？ 真不认识？ 我这么大戏剧家，你会不认识我？啊？ 你那么大戏剧家？ 完了！啊，小伙子，小伙子，不认识我，你算完了，完了，小伙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我不认识你，我怎么就完了？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啊？ 你是谁呀？ 我不是叫那个啊？我杂伴儿。 哎呦，您就是杂伴儿啊！ 这想起来了，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那你是 国普？ 国，这个人，这人，您说啊，要怎么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就在这地方啊，没两句话就开玩笑。 这怎么开玩笑？ 国普干什么呀？国普， 你杂伴儿怎么回事？ 杂伴儿不知道？ 不是， 我就是杂伴儿地区杂伴儿剧团唱杂伴儿戏的杂伴儿演员，大伙儿都叫我杂伴儿。 哦，这么个杂伴。那么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呢？ 没听过。 没有 杂伴戏啊，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那怎么唱啊？ 混着唱啊。 混着唱。 哎，逮什么唱什么啊。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这还真没听过。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赶排新剧目。 对，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哦，包公怒铡陈小美。 那么这出《包公传奇》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继续来听相声名家刘洪怡、李建华合说的《包公传奇》。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时间的远方》，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孙楠演唱。

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会继续转差，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有轻度霾，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空气质量不太好，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晨练。今天白天气温在-7到20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类服装。今天有霾，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会迅速过了半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呢，请您欣赏刘洪怡、李建华合说的包公传奇，刚刚开了个头。1986年在全国相声电视大赛当中，那么这个作品呢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同的剧种、不同的声腔、社会伦理的批判都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了体现，欣赏的元素很丰富，每年听一段相声，说学逗唱全有了。刘洪怡的多才多艺啊，风格的这种热烈火爆，李建华捧哏的那种独特的气质都得到了展现。请您继续收听包公传奇。 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那怎么唱啊？ 混着唱啊。 混着唱， 哎，逮什么唱什么，啊，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这还真没听过。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赶排新剧目。 对，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哦，包公怒铡陈小美。 这陈小美是谁呀？ 陈世美他儿子。 犯什么法了？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包公要铡陈小美。哦，开封府帅客迎门。 是是。 包公执法如山，克服重重阻力，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太好了。 嗯。 哎，我说杂棒。 哎， 他还挺爱答应。请教。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啊，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唱这个杂棒戏《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好。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儿唱一段。 唱唱。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你说吧。 这个戏一展开呀，就是开刀问斩。 哦哦。 包公坐大堂。 是是。 包公刚一上场啊，有四句唱词。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包公是唱京剧的。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唱出来好听啊。 您给来来。 这么着成吧。 啊， 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敲敲锣， 行吗？ 试着来吧。 快长锤上场。 好嘞， 来打家伙。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打！噌，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噌，抬。更起更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来的一代矿 包龙图做开放只盼啊有大河和威风，有王朝和马汉， 大大 两旁站的顶。 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 称赞官除恶霸。不逊此情， 真有气派！ 王朝大汉 有， 待臣小美， 待臣小美啊， 来喽！ 喂。 小子生来愣，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哟，包爷， 包爷，这什么称呼？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我来问您， 哎， 你是何人？ 我是陈小美。 你父何人？ 陈世美。 你岳父何人？ 哎，这潘仁美。 一过不美。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你因火杀人害命如实招来。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对了，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那怨谁呀？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嗯，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什么话呢？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嗯，过来她跟我挡横。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他一刀。哎呀，我自说给他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不禁扎，当时让我扎死了。 那还能不死吗？ 嗨，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扎死谁也不行啊。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 放。 您要是把我放了，明儿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搓一顿。 包爷，拜拜了您呐，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那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啊！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对呀、啊，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入自威，执法如山。 嗯，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你是不了解情况， 怎么回事？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哦， 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真够霸道的。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啊？ 就是 哪儿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咚！胆大陈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马汉？有开他！就这一声断喝，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吱， 嗨，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是不是？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 怒铡陈小美， 嗨，铡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这小子滚刀肉， 嗨，这巧劲了， 咯吱， 行行，哎，等等等等，行了。先别嘎吱了， 怎么回事？ 这会儿不能炸了他。 那为什么呢？ 这会儿要是把他炸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我把这茬给忘了。 正在这功夫啊，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谁来了？ 就是老太监陈琳。 老伴伴到了。 这个陈琳跟包公可有交情哦，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所以老陈琳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哦，我说老包啊， 还是唐山口音。 我说老包啊，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啊，公公。 哎呦呵，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陈小美啊。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炸不得。 怎么回事？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皇姑。 对了。他舅舅是谁呀？ 皇上。 对呀。那么他舅妈是谁呢？ 皇后。 对呀。他姥姥是谁呀？ 黄瓜。 对呀。啊，不对了，不对了，黄瓜都啥黄瓜，还西红柿厉害。 那是 老国泰。 哦，老国泰。 要说起来，这个老国泰这个人物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那是 大吃包似的人物。 这挨得上。 你从前把这个陈世美扎了，这老国太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呢。哦哦，直到现在不是吗？见了你还总干这个呢。呸！ 哇，往哪儿啐这是？ 啊，我瞎不合眼的，我知道啐的哪儿了。我 不讲卫生。 我说老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六十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嗯，我说老包啊，常言说的好啊。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啊。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这手 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 行，别颤了，您唱吧。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呐，哎哎哎哎哎哎哎，皇家的事情啊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就罢了官。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来且清闲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老陈您唱的还真有点味儿。 我说老包啊，要依着我说呀，你打个离休报告啊，你就跟着我玩去吧。 这是想一走了之啊。 就他这几句话，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想这皇亲国戚，目无国法，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得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朝纲如何执掌？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如此看来，公公啊， 怎么样啊？ 你玩去吧， 找地方看眼睛去吧。 这个陈琳前脚刚走啊，从门口又进了一讲情的。 这回谁来了？哎呦， 这回来这可不是外人哦，王大小姐。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 王大小姐就是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霖的独生女儿。哦，她跟这皇姑俩人是干姐们。 你听听，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她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 怎么着？ 你想啊，那王彦霖是包公的老恩师， 是是，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哦，要论起来呀，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哟，这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所以她一进了开封府，冲着包公就唱上了。 哎，她唱什么呀？ 她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这《紫竹调》可好听。 包丹宁啊，包丹宁啊， 包拯啊包拯啊，来刚刚弄来听，生肖吃了去关灯，摆上厨师请，恰怪哎阿姐我也走不清，阿拉来钢琴弄老过小厨生啊，小厨生弄夸夸起过来给大娘鞠个躬啊，鞠个躬。 这什么礼节 啊，包大人啊，包大人啊，这个事体嘛是这个样子的，侬上一次咋过这个陈世美，这个陈小美弄个老过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侬我要先我开呀，我 这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还是急脾气，不能炸他， 还不能炸。 哎，又来了讲情的了。 这回谁来了？ 这回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惊动了圣上。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他就是权力的象征啊。 皇上就是法呀， 君为臣纲嘛。 只要圣驾一到，这陈小美等于免死了。 这下可要麻烦，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要施君臣大礼，让皇上给拦住了。啊，爱卿。恁不要动心，听朕讲来。 这意思皇上也要唱 啊？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陈小梅本是桃梅所生，他是真的心要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懂，失手伤了他人性命，那民女告状恁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恁给他减减刑吧。 处置呢？ 恁判他强劳三年， 三年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是，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这是金口玉言， 对， 不敢违犯。可是陈小美罪恶如山，我也不能饶了他呀。哎呀，我到底是炸还是不炸呢？ 还真犯了犹豫了。 就在包公刚一犯犹豫这功夫，就听大堂底下有人哭上了。 谁哭了？ 就是那告状的民女白兰。 白兰女子， 哎呀，哭得这个惨呐、我的天儿哎，只顾了你啊，撇下了我，还扔下了他。 哎，也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我的天儿哎， 哭得可太惨了， 哭得惨呐！啊，那一唱比那哭还惨呢。 那怎么他也要唱吗？ 当时白兰唱了一段评剧， 哎，这个评剧的悲腔最有特色。 那一唱出来，真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纠缠拽肚。 您给学学。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嘟儿发达，亲藏。罢了我那去死的父啊，我的父你死的可怜，包相爷对此案有柔寡断，有道是官相官他们互有牵连，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鉴呐、何日里驱散乌云才能见？ 晴天，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我那杀了人的天爷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一着急哭死过去了， 这情景可太惨了。 他这一死过去不要紧，包公这颗正直的心可受到震动了，心说黎民百姓被屈含冤，我们当官的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陈小美有什么可怕的？你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你们家有势力我就怕你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陈小美我非铡了你不可。 那不行啊。 怎么了？ 皇上来讲情了，这可铡不得。 包公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 往怀里一伸手，蹭， 怎么回事？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啊啊，不是，那个皇上他爸爸那遗嘱。 这可也是圣旨啊。 这叫遗诏啊。 对呀、 啊、小皇上瞧见也害怕。一瞧怎么着，包公把我爸爸遗嘱都拿出来了，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 圣旨上是这么写的：大宋皇帝诏曰，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铜闸，上自奉子龙孙，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太好了！ 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有 开闸， 错不了了， 这是。等着，别查，别查，千万别查他！好家伙， 还连着点脆骨！ 嗨，这我还说晚了，不能炸他呢。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炸呀、啊？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 这问题啊，出到王朝马汉身上了。 他们二位怎么了？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心说：包大人，包大人呢？您还敢炸？皇上都来了，您还敢炸呀？哦，对了，您快60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炸了，皇上怪得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陈小美我们不能炸。 怎么着？ 想法躲一躲吧。 那怎么躲呀、 啊？有主意啊？请假呀、啊？ 不是，您这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不是，那要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这王朝还有奖金呢。 王朝请的是病假。 这病假怎么请啊？ 他当时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魂腔， 山东的地方戏。 王朝那个过来，哎呦喂，我了个哎呦喂呀、啊！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咕嘚儿拜呀，咕嘚儿拜！ 这王朝这么着就走了？ 啊，王朝他跑了。 这王朝走了，还有马汉呢？ 马汉呢、啊？马汉是凉锅贴饼子。 怎么讲啊？ 他蔫溜了， 他也跑了， 年终奖他都顾不了药了。 好， 包公当时可生了气了， 是 心说呀，哎呀，我要炸陈小美了，你们全跑了，我指着谁我都指不上啊，跟了我好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关键的时候也要离我而去呀、啊、 太不应该了。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这是要唱啊！ 七情苦我恼， 蹭起蹭蹭。 陈小美犯了王法，惊动皇家我主也，穿了口语不能斩他，拿完了朝和马汉心惊胆怕，请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扎，人情怎能大于法，包拯亲的手 亲的蹭 将你打。瞧陈小美 怎么了？ 成肉馅儿了。 对，